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为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嗱，頭先咧就有人話咧，今晚呢個香港對黎巴嫩咧就好多 有冇響聲啊？ 好多五號入去睇喎。 哦， 即係組織啲群眾 就賺啦。 我諗組織啲群眾入去睇啊、哦，我諗係。 哦，即係及住啲人，如果噓過嗰個揼佢啊嘛。 據說都會話足總又好，或者都會影住啲球迷喎、啊，都會。咁啊，你諗下一場波，仲要係友誼賽添。 係咯、哦， 都搞到如臨大敵。我諗不如戒嚴算啦。 上次都成炸。 加泰隆尼亞獨立期間呢、這個。巴塞隊唔知邊隊啊？ 巴塞 愛斯賓奴 啊，嚇， 好似話閉門作賽噶嘛要， 嗯嗯， 係嘛？不如索性就以後都閉門作賽啦。如果即係你諗下，就即係一條咁嘅國歌法，搞到咧成個香港啊，連一啲公眾嘅活動啊，都陷入一種咁嘅戒嚴狀態咧，即係呢個荒誕嘅程度咧，即係。我想馬雲都想不到的真 的其實呢現在就球賽啦遲些呢就叫賽馬啦 賽馬都要走 國 歌 的 嘛、啊、所以這一種情況是會一直蔓延下去的你一立國歌法之後所有這些需你要求需要播國歌的活動都會產生這種的 學校才厲害學校才厲害即你實會有機會播國歌的嘛、啊、可能組會啊 如果 有兩個學生真的噓的你真的捉他真的即判他入監嘛 是啊那些時候那些風紀就會去捉這些人、啊、 曾經伊朗就有宗教警察、 嗯、 就在條街那裡呢中國有一類呢就類似這件事叫街道大寮、 嗯 不過自從文革結束之後咧，佢哋就冇嘢撈，就去咗跳廣場舞嘅啫。 ISIS 都有嘅， 係啦，嗰啲街道大量以前咧就專係見到你咧，即係男女一齊啊喺度卿卿我我就埋嚟棒打鴛鴦啊。 嗯， 然後跟住要你逼你練一段無語錄啊呢啲咁嘅嘢。我諗遲早都會復活嘅呢啲咁嘅嘢。 嗯， 係嘛？睇下你咧有冇著埋嗰啲咁嘅香港 I am Hong Kong 係 咩啊 ？Not China 嗰啲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啊。 所以我好想说法不是这样立法的你的法呢你如果会产生一种的你觉得是产生那个的效果呢是会产即是叫做什么呢扰民啊或者一些反而是执法困难啊诸如此类呢你都不会立法的。譬如国歌法如果你度不到、嗯哦、因为今次只是一个政治压力之下、 嗯、 又跟着、这个的咨询又不咨询又跟着呢就说即是即刻就要行那三部曲。嗯即这样的咁粗糙的做法呢是只会产生问题多于即只会 create problem、 嗯。我觉得很简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本上就是要由 top down 嘛、 啊、由 top down 嘛。 由上而下压下来。以前就不是以前就是中央想做你下面特区政府想一个方法去落实。 嗯 嗯啊、就虽然 initiative 是上面但你那个執行就是由下而上嘛、嗯。现在就不是。而家你睇到嗰啲葉國軒啊、譚慧珠啊、范徐麗泰嗰啲殺氣騰騰出嚟，就話一定要有追索力。我就真係好想睇下佢立條法出嚟有追索力係點啊！我真係好想啊！即係你要去到個地步係咩？你要佢所有核突嘢出曬嚟。 咁咪係咯？你追索到幾時咧？ 點切咧？嗰條線 係咯？ 追索到去中國對黎香港對黎巴嫩啊，定係香港對中國啊？ 哇，系咯，净系呢个 边一场波開始？ 1997年7月1号開始。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點解唔係由7月1号開始？你點解釋呢條法例？所以我就話有啲人咧，永遠都係咁啊，淨係諗住個主人想佢廢，佢就廢，從來唔諗下第一佢廢完之後對件事有冇好處，係、 嗯、 咪？本來呢樣嘢咧，你攞條法例出嚟，攞個大朗出嚟諮詢一下，整色整水咧、 嗯， 坦白講啊，嗰啲咁嘅泛民邊度敢反對啊？係嘛？你去到呢啲咁嘅民族大義、中華交嘅嘢， 同埋你反對都冇用啦，都唔夠票。 今時今日的香港呢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就是什么呢？你以前英國的政府就會什麼呢？有一條法例，然後跟著就會找一些有即係市民認可的人幫你吹一下社會言達。 大陸他都找一些他覺得是有市民認可的社會言達，不過他那些市民是講緊13億市民。 啊、所以现在我说中共治下的香港呢，现在你这一班人都杀了嘛、即是所谓中、香港那支箭笔又被你杀了嘛，你要所有人、 任志刚死了的， 任志刚又死了、即是这些人呢你全部要他除晒条裤啊，有这么核突做这么核突、所以这些本来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以前呢其实范徐丽泰都有影响力的，他民望很高的，曾 几何时八九年代他都民望高的， 是啊、咁但係呢啲人而家全部喺呢一個咁嘅所謂阿習近平呢一種嘅嚇咩啊，我哋叫做 野外露出， 野外露出嚟啊！即係係人都要、啊、要做有咁醜 嘅兩劍， 係 係啦，敢於兩劍， 係啊！即係佢哋嘅心態，我都聽過好多次㗎啦。怕咩啊？點解唔講得啊？係咪就係咁咯？即係呢啲就係叫做有。制度自 信 係啦，有權就任性啊，唔單止有錢任性啊， 或者底氣或者 係啦，有底氣點解唔得啊？系咪使乜惊佢啊？你六八九年代已经系咁呢种咁嘅风气，一路而家去到七七七年代咧，就越演越烈添。所以我就话佢一定系自己孤立自己嘅个后果系、你再拱多呢啲雷鼎明啊、何君尧啊呢啲出嚟嘅话咧，你谂下当日反国教只系一本呢个浸会大学出嘅、叫做《中国模式手册》，一本咁嘅嘢嘅啫，都搞到咁大规模嘅群众运动。是你總有呢啲咁嘅人，第一原本冇嘢嘅，你嗰啲梁元生嗰啲一個學者、啊頂你一搞搞呢個咁嘅歷史課程諮詢，就衝出嚟拆啦。 係啦， 即係有種咧接近共產黨權力嘅亢奮。 你又問人，你六七年啊出世未啊？ 係啊，你出世未啊？咁樣跟住嗰啲連教育局嗰啲官都話六七暴動雞毛蒜皮，突然間全部爆竊嘅，就算平時可能佢變翻正常人嘅，一去到嗰個 moment 就爆嘅啦，好似象爆咁嘅喎，真係。 所以話國歌法咧，本身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你老唔係咁難推嘅。我覺得依件事其實真係唔係咁難推，而推到而家咁樣，喺美利立法之前咧，啲球賽全部都一定靴你嘅。點解咁啫？係因為你過去咧，即係依一種嘅所謂呢所有嘅做事嘅手法咧，都係唔夠聰明。我自己覺得，我覺得國歌法唔難推噶。其實好似啊，有啲人講，全世界都有國歌法噶啦，乜乜係有得講嘅。不過問題就係而家咧，你夾硬嚟，所以托單由上而下。 有國歌法係咪一定要列為刑事罪行呢樣嘢本身值得討論？ 即係個罰則啊嘛。 係啊， 啲外國嗰啲係冇咁罰則， 根本係冇罰則㗎，係啊。所以同埋你係咪列入刑事罪行呢樣嘢都唔諮詢，唔你話因為正正係因為一國兩制，就算嗰個係一國嘅嘢都好啦。你一兩制在香港呢一制實施的陣時候、你都要睇翻香港呢一制嘅民情啩、 你唔諮詢本身又係一個問題啦，即係。一个可以影响全香港市民的法例，有乜可能唔知？ 同埋你好笑呢、這个张建宗就话：，佢都要 table 上立法会嘅啦，立法会议员讲嘢嗰阵时啊，都会有呢个公听会，都系咨询，都白痴嘅。咨询系咩？系你条法例未草拟之前， 系 去咨询社会意见，令到佢草拟出嚟嘅法例本身系反映个民情，然后先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嘛。大佬张建宗，你第一日做官咩？真系，即系柒到咁嘅地步，真系。即系你谂下，连两样嘢都系诡辩， 系。 是人以前为什么要威标呢？为什么要白纸草案呢？如果是这样，那条法例都要 table 上立法会，立法会都是代表民意的咯。那么什么 Q 咨询都不用了，是吧？那你又整这么多五个委员会给年轻人进去托啊？ 因为他老板 即是完全是即是这些。 他老板是777就不喜欢咨询的嘛。 不是，我就是说你老板怎样做你不要紧，你咪收爹咯。 你或者你就咁照讲出嚟咯。 系啊，你咪照讲出嚟。老板话唔使啊， 你唔好讲啲假嘢出嚟困人。 你而家最惨就你困人啊嘛，你将嗰啲嘢扰乱视听，系、咪？你枉为一个 A.O. 出身，一个资深嘅政务官咁多年，你讲呢啲嘢你自己丑唔丑啊，大佬？你对住你啲同事丑唔丑啊？真系，即系你点解唔到人唔兴啊？真系。 咁既然即系正如你讲，而家。咁多重口味啦，呢啲好濕碎啫。 冇人少佢咯，咪就係，因為相對嚟講，周街滴緊垃圾時，係咪？佢只係放尿啫。 喂，仲有喎，而家咧，嗰啲嘅總部咧就話 民主派好嚇香港人喎，即係話咧呢個國歌法啊， 邊個嚇先？ 究竟而家邊個嚇咧？ 我就見到葉國軒話要停步， 係啊停步喎， 我就 嘴話要鬆立嘅喎， 因為呢個就係時間停頓變成真實啦，係 啊， 係嘛？從來喺度幻想係睇 A V 先有嘅啫嘛，哇屌原來得嘅喎，哇到時 容海欣國歌出嚟得啦， 一播國歌容海欣就企咗喺度， 而家開始係容海欣啦。 喂，但係有所不同，因為你都唔喐得。唉，真 系，即系你有阵时咧，我都话你用埋一班咁嘅，一系就废人六八九高静之呢班，一系就擦鞋仔，系咪？你人样嘅，你就咩咧？藐人、嫌人呢样、嫌人嗰样，政治上唔忠诚，连苏敬恒呢啲你都觉得信唔过，系咪？你就用埋一班咩少年擦鞋仔去做正座咯， 嗯， 啊，就系嗰啲咧。千方百計走去加入嗰啲咩博鳌論壇啊、青年博鳌論壇、白人會、精英會、 財進啊， 永遠去到嗰啲研討會就係捉住啲權貴打卡，然後擺上 Facebook 啊，呢啲撲街就做正座， 係 係嘛？你點落去見咗僆仔，我話俾你聽，兩嘢 KO 你啦，係嘛？ 喂，但係所有嘢都係而家政府咧就做咗一個咁嘅，即係叫做先例出嚟，連呢一個咩前商務及經濟局發展副局長。梁經國 嘅呢單嘢， 可以係四個月，即係離開咗呢個咁嘅崗位四個月。 嘉華國際 就批准佢加入呢個嘅嘉華國際嗰度。 李志和嘅辦公室嘅秘書長， 秘書長 話位高權重，即係特首辦， 即係有管地產啊， 有 管旅遊啊，所有嘅商業活動。喂，四個月，然後跟住咧，嗰個委員會話睇唔到有衝突喎。 如果胡蘇走去義工做一個港台嘅節目，都要打電話俾呢個梁家榮。要停咗佢嘅 promo 咁大件事，我睇唔到呢個梁經國其實應該唔批嘅喎， 係應該唔批嘅喎。喂，你四個月啫喎，係咪 四個月仲要係受薪，仲要係高薪，仲要係直接利益衝突喎？ 直接利益衝突，因為佢管 經商局啊，睇旅遊啊嗰啲嘅喎。 係啊，佢之前係直情係呢個負責嗰個範疇咧，係一啲商業嘅範疇噶嘛。你而家加入去呂志和嗰度，又負責翻嗰個範疇，嗰、那個利益衝突係完全係直接嘅。 如果胡蘇去做義工做節目。我看不到做財政司和播碟有什麼播音樂有什麼利益衝突都要這樣高度關注的話那為什麼批呢這個梁經國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因為他梁粉、啊、現在我想問真正管治香港的其實是不是梁振英、 嗯、 我不得不懷疑現在的真正特首其實是梁振英 那現在是不是設了一個示範作用出來讓年輕人看到啦、啊、就是說什麼呢總言之你親建制就什麼東西都 最緊要站啱隊就可以了 站啱隊就可以 了殺人都可以聲稱殺人都得， 以國家名義， 國家名義就可以啦， 係啦， 係嘛？呢個就係而家大家睇到咯，所以我話你唔好話冇示範作用啊，有噶，我覺得 有。 喂，今日依單新聞一出，個信息好清楚嘅喎。哦，老嘢講，胡蘇真就乜都唔得。你而家呢一個咧，親建制嘅 直接利益衝突都得， 直接利益衝突都得，仲話睇唔到啊！仲埋即係嗰個委員會睇唔到有衝突喎， 所以咪任佢噏咯，我覺得係嘛？等於呢個高靜芝一樣啫嘛，同一時間咪公布呢個前中策組叫做中共中央駐特區組織部部長啊，所有公職任命啊，都由經佢批核嘅，咪、 嗯嗯、 加入咗梁振英嘅一帶一路顧問公司咯，有限公司咯，同、 哦、 埋大灣區嘅有限公司咯， 咦、嗯？就係嗰兩間， 係啊，就係嗰兩間咯。咁、嗯、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大家睇到㗎。你而家見到揾入去嗰啲政助副局長都係嗰挺人嚟噶。 嗯， 坦白講，你出得嚟政圈或者喺智庫蒲嘅人，你點都少少有自己嘅睇法。你唔可能咧係完全咧靠嗰種嘅即係黐名人啊、黐名氣啊呢啲咁樣。而家正正就係政府就起用啲咁嘅人咯。最好就唔好有政治取向。嗱，你揀 A.O. 嘅標準咧，我都理解揀公務員，嗯、但係你揀政治任命嘅官員。而你揀一班咧，就係呢啲投機主義者、投機分子。咁、嗯嗯、你諗下啦，咁咪又係打份工咁咯。幾年之後，嗰啲人又唔知去邊嘅啦，跟住又 嗯，係咯，跟住又唔知去咗咩大集團嗰啲咯。 政治資源咪浪費咗，係嘛？而呢班人亦都幫唔到個政府噶， 嗯， 幫唔到政府做咩嘅喎？ 咪就呢個副局長都話冇人識噶嘛，即係話佢可以咧，喺政府嗰度就總言之做一屆，冇人識，最緊冇人識仲好。咁然後跟住咧就跳出嚟，就去商界嗰度發展。 有人識好大鑊㗎，你嗱最近今日咪好似公布咗個阿鐘庭耀個 po 嘅， 啊 陳凡咪賴嘢咯， 賴嘢咯。 我就係話咧，越多出越多嘢出嚟噏，嗰啲越賴得快㗎。 啊！ 但係咩？連呢個袁國強 就升喎，勁升添喎，仲要 會唔會係因為呢個咩啊？ 呢個有啲奇怪嗱， 因為 袁國強咧 俾呢個黃之鋒上訴啊， 唔關佢事。 唔係啊，你知香港人好忙啊，將法院同呢個律政司撈埋一堆。 凡係法律嘅就關佢事咁樣啊 嘛。啊，袁國強 或者佢冇再第三次起訴呢個重審呢個曾蔭權啊， 咁就 可能 升14% 入佢即係嘅 credit 啊。不過咧嗱，袁國強咧就唔係民望升，係話支持佢做司長。嘅嗰個支持度就上升咗， 呢個仲恐怖。 呢個我覺得恐怖咗啲，而且上升嘅幅度 會唔會 係 相對石永泰同譚詠詩升咗？ 可能我哋喺呢個節目鬧得， 我城寨影響力相當之大嘅，真係。陳凡肯定俾我哋打擊到 啊！陳凡咧嘅支持度就進一步下降，成為最低嘅局長啦。 我就話佢 呢個合理錯過，合理錯過啦。 係啊，吳克儉化咯。其實佢乞人憎過吳克儉啊，因為佢成日都咧諗住搞 get 啊，搞講。即係東拉西扯咁 啊！佢勇啊，出嚟講嘢啊！ 佢唔善思啊，其實 佢又叫咧，即係叫嗰啲年青人唔好咁短視，唔好 即係買樓， 唔好掛住買樓。誒，買樓只係人生嘅一小部分。 你問下 Working Holiday， 你問下我，你問下李華明咪知啦。頂個女抽到呢個新地樓盤都 開心 到，唔係 真係佢開心，即係個心個笑容係由心笑出嚟。 我先頭以為佢接個新地廣告添， 幾開心 啊！哇，大佬四海魚蛋俾唔俾錢，頂新地俾得起錢啊嘛，咁樣即係以前嗰樓盤銷售咪永遠都係揾嗰啲明星仔姐仔走去扮走去睇樓噶嘛，係嘛？ 呢個陳凡咧就叫嗰啲年青人唔好買樓之餘就不如去下 working holiday 啦，即係話去外面體驗下人生啦，即係講 呢個同阿劉明偉去小次日本然後買樓一樣嘅，其實即係完全係唔明白究竟而家個問題係乜嘢。就算你去唔去 working holiday 都買唔起樓噶啦。 係，佢話佢自己都買唔起樓，佢以身作則嘅。嚇、 啊！ 佢話佢自己都冇買樓啊嘛。 係咩？ 係。 我去以前可能住政府宿舍係嘛？ 可能係啦。 但係你呢啲講呢啲説話，我覺得亦都係咧荒誕。即係你諗下，由689上任，2012年話打擊樓市、解決房屋問題，你計翻呢七年嚟樓市升咗幾多？ 哇！真係 唔係佢嘅意思，我覺得有兩重咧係唔好嘅。第一，好似仲係指責你年青人，你唔啱，係你嘅思想錯， 係你錯，唔係啊， 係你錯咁樣。嗱，呢一個第一樣嘢就已經唔啱聽啦，即係任何人特別年青人，你一話佢錯嘅時候，就已經唔入耳啦。第二。你講好似頭先阿細良所講，喂，而家買唔起樓係因為個樓市嗰、那個樓價升啊嘛，唔係因為我冇本事啊嘛。 同埋呢班人撲街在咩咧？永遠你係有份落場踢波，踢踢下你就扮黃興貴講波， 跟住仲要話翻你踢得渣， 跟住就話翻你踢得渣， 係啊。 即係你諗下幾乞人憎咧？你諗下，喂，大佬個責任係你個政府嘅責任嚟噶嘛？你個樓價咁樣， 係啊，喂，同埋喂，你個施政報告都話要置業優先啊嘛，係你擁人買樓，跟住人哋買樓，你又叫人唔好淨係掛住買樓，係咪？點啊，大佬？ 你睇林鄭又係咁啊， 精神分裂啊！真係 講呢個商台定乜鬼嘢？佢就話：哎呀，政府開局艱難啊，不過我都會努力繼續溝通嘅，希望咧就呢個和解咁樣。咁大佬開局艱難，好似～同你有關 喎， 係咯，點解你突然間踢踢下？明明你係領隊，你係雲家嚟嘅，突然間你變咗家利仔喺度講波先得嘅，係咪？又話哎呀，你開局咁難搞，喂大佬，嗰個局係你搞出嚟，即係有時你聽到係咪車包嚟咧？真係代一代30多萬人工，係咪？ 哦， 即係你諗下，傳媒俾你控制曬，議員俾你 DQ 曬，立法會兩會都過唔到半數， 致謝動議都過埋 啦，已經係，係咪？致謝動議過埋，仲要三個功能組別嘅契弟走去支持佢，一個教協，一個梁繼昌，仲有一個咩？莫乃光啊？ 唔係，仲 陳佩賢啊？醫學界？ 唔係，都唔係，仲有邊個咧？ 葉建源啦， 教育啦，教 梁繼昌啦， 係 會計啦，三個嘅係， 係啊， 三票啊有，係咪？所以你諗下，大佬。你仲話開局難，所以跟住所有嘅嘢同佢冇關噶咯喎，係嘛？講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咧，佢就講到，唉，議事規則 應該修改，應該要改噶， 係啦。喂，大佬，你唔係背後同建制派合謀策動去修改議事規則嘅咩？ 係咯，我乜？我李國麟啊，仲有第三個， 哦，李國麟， 衞生界， 衞醫務界， 哦，係係， 即係呢個呢啲就係香港政客咧，你見到火滾嘅原因嚟。 嗯。 你踢踢下波，人哋係水深火熱啦，已經係。 嗯。 突然間你出嚟訓人，係咪？呢啲係最衰格嘅姿態。係咪？一係你就唔好出聲，係咪？但係你唔出聲咧，就方先冇嘢講。 嗯。 然後咧講到嗰啲嘢咧，現有政策嘅失誤啊，所有政策嘅後果咧，全部都同自己冇關嘅。 係你哋衰，因為你哋掛住買樓。 係你睇呢個洋洋同樣係撲街嚟嘅，走去見小學生， 小學生問他你有什麼理想啊，他說我有什麼理想不緊要，我現在最主要就是想搞好香港教育。啊屌，這麼賤格的人，你對一個小學生來說你都講大話的。即是 你正常你就講下我小時候想做太空人，我小時候想做什麼、有什麼所謂的，即是那種政治正確啊。 是 即是你想想那種風氣已經瀰漫到呢是不能夠講人話， 但我覺得他是渣的，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他不說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個好的教育局長， 仲虛偽， 既然都是這樣，不如 去到盡了。他跟小學生說是 你要放棄你的理想，現實是實踐不到的，不要想那麼多了。呢下先核突，你身為一個教育局長，你係咪應該鼓勵年青人係追求自己理想啊？而唔係話誒冇用嘅嗰啲嘢。 唔係佢咁啊，咁我就贊成啊啊周老闆所講，佢話我從小嘅理想就係想做一個成功嘅教育局長。係 咯， 咁我而家做到。唔係啊，如果佢講我做太空人，咁我下一個問題問你，咁點解你唔做太空人嘅？ 啊，做唔到。如果俾我就話我從小嘅理想係咩咧？係做習近平主席下邊嘅一隻狗。 嗱呢、這个就吹噶啦，习近平未系主席嗰阵时， 我嘅理想就系中国民族复兴， 中国民族啦， 或者沟到俄罗斯妹或者乌克兰妹，咁就掂啦，咁样搞鬼妹咁就得啦，咁即系呢啲咧，你见到咧啲官咧，即系有阵时互联网时代，我成日都话咧，以前咧大家茶余饭后都嚟取笑，但系而家你一讲呢啲咁嘅衰嘢咧。一講呢啲咁嘅戇居嘢咧，係傳千里嘅，真係。所以越講得多，越死得快嘅咁嘅原因。 咁呢個陳凡就一個好嘅例子， 陳凡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啦。你諗下，當初搶姜走出嚟，乜都真係噏一餐，係咪？到今日仲係唔知道，所以佢好快就已經係變成吳克儉嘅替代版。 但我覺得係超越吳克儉。 但會唔會一七七七佢自己成個班子裏面個零個 system 嗰個計分快調翻轉嘅咧？ 即係點啊？ 民望最低嗰個就反而係最高分咧？即係你越出嚟講得多嘢，表現得你勇。咁就最高分啦！ 如果系咁，六八九就唔會俾個位啊，七七七啦，係咪先？呢個就係想當然。 呢個就係我覺得就係我就係你上一集節目都我理解唔到點解咁多啲雷鼎明啲咁啊叫雞教授咧會出嚟講咁多七嘢咧？唔通真係七七七上咗台之後，個個都即係用住呢個七字嚟去講嘢嘅咧？ 我覺得係同佢哋即係中聯辦啊、共產黨一路鼓勵佢哋野外露出有關嘅，其實係即係兩劍啊，要即係唔怕。最重要就是可以、就是、反駁到他們。 不過我又覺得呢、這個、如果你是做局長的話呢這些呢就應該是可免則免、就是、這個就不會、加分的 在政府的領域因為好像你所說的如果不是的689都不會被 DQ 啦即是話你如果喺政府嘅班底咧，就唔該你盡量收聲，就好似個垃圾桶咁樣。 如果野火，如果挑機掂嘅話，馮偉光做咗特首啦。 係咯，如果成班有 八九一交俾馮偉光啦， 喂，張志剛都冇行。 張志剛起碼都呢個做啲政務司司長啦，係嘛？趙善波起碼做呢個政制事務局長啦。如果係咁嘅話， 所以照計咧，就係官員就最好就好似垃圾桶咁樣樣就收聲。外面雷鼎明啲叫雞教授咧。就盡有咁臭得咁臭咧，就可以咧，就即係叫做咧，作更上一層。 但我覺得而家呢種馬屁風啊，露出即係、就是、野外露出呢股風氣咧，係冇辦法逆轉。我覺得真係，即係已經由內地一路吹咗落嚟。我覺得我唔覺得係佢哋個人嘅個別行為。我覺得係一種嘅即 係 揣摩共產黨管治文化嘅產物嚟嘅。我覺得係包括七七七本人都係。包括六八九與馮偉光，其實嗰陣時都係、一定係一坐低同共產黨啲官員開會嗰陣時咧、就係、是、鼓勵佢哋亮劍啊，係嘛？所以變咗就係拉鏈都唔拉啦，就咁條條揈周圍行啦咁樣。 野外露出啦，跟住就 係啊，即係你我哋以前政務官嗰種嘅，即係港英年代嘅 training 就係嗰種啦，唔好出聲，悶聲發大財，搞掂咗佢算啦。No news is good news， 最好立法會咧。法案委員會開會都冇人報，咁然後做咗佢，咁你結果好多棘手嘅嘢咧，點解英國佬年代做得到咧？就係佢唔係重視你表忠嘅過程，最好唔好添。如果你為咗表忠搞翻件事，仲死多幾錢重，下一鑊就唔會用你嘅根本係。就算譬如好簡單，我委任你做呢個嘅廣播嘅呢個通訊局局長，如果你幫我添煩添亂嘅話，好快就會喐你嘅，因為個 A.O. 負責秘書處個 A.O. 咧，其實佢會記錄低。那個主席啊，嗰啲撲街用啊嘛，然後情報俾霍德睇噶嘛。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就係嗰啲賊人就覺得自己效咗忠咧，你就唔敢喐我啊嘛。 係， 所以我就話個政治嘅賞與罰嘅制度咧，而家變曬。第一，我覺得我權不在香港。所以佢哋越賊咧，你睇到 何君堯之所以咁跋扈都係咁嘅原因啫嘛。你奶媽有乜嘢可以懲處佢？ 你令我諗起一個人，即係好大對比就係、是，即係嗰陣時都已經好憎嘅，覺得佢好唔掂嘅，嗰、那個叫林瑞麟。 嗯、 但係佢衰極都係叫做人肉錄音機啫。 人肉錄音機都係啊， 咁樣碌不斷碌，悶死你咁解啫。 唔係人肉挑機啊嘛， 係啦，係啦，咁樣人肉挑機喎真係。 唔係，所以嗰個叫做討厭度唔同嘅。 係啊。 當時佢反而係非常之英式好， 係啦，係啦，咪就係 唔會講得 repeat 嘅 line to take 啊嘛。 即係嗰陣時已經好憎佢，但係原來發覺而家睇翻轉頭，即係低處未算低。 唔係你睇下阿七七雞 話手難頂，之後你以為陳凡劣啊？ 係， 十年之後嗰個雲防局長仲劣啊？ 唔係啊，你睇翻七七七今日咧都仲係亮劍喎。嗱，你舉個例子好啱啊，林瑞麟，喂，呢個七七七差唔多同年代嘅 政務官， 政務官啦咁樣。七七七今日講咩啊？講一地兩檢，佢話叫民主派唔好左頭左勢啊！即係嘅意思，唉，你反對就反對啦，不過你唔好拉布啦，唔好左頭左勢啦，唔好拖延阻延啦咁樣。喂，嗱呢啲又係兩檢説話嚟㗎。嗯、其實如果以林瑞麟嘅講法咧，即係如果佢嘅人肉兩檢咧，佢、就唔會咁講嘅。嚇，咁、我哋好希望咧，立法會都可以咧盡快通過一地兩檢啦。即、如果用翻佢嘅説話就係、是、呢、這個已經係一個非常務實嘅方案。講完， 我覺得 講完㗎啦喎， 係想 please 香港人，我覺得佢係想 please 共產黨。嗱、 啊、 呢個咧，林瑞麟嘅年代咧，佢仍然係政務官嘅思維，就係話做好一件事，即係叫做目標為本。以前就真係目標為本啦，個過程係唔緊要嘅，其實。過程你鬧我狗官好乜都好，佢都唔會駁嘴啊嘛。 係啦，我悶死你啦，最多。 係啦，我最多悶死你。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佢要喺個過程裏邊，個個心口作個勇字喺度啊，然後後邊寫個雜字喺度啊嘛。咁然後就俾人睇到啦。啊，我點樣忠勇為國？ 係。 咁然後咧，就算彎咗都好咧，你唔會喐我啊嘛。係。你點敢喐我啫？ 有獎賞添啊！ 仲有苦恤金添啊，肯定。所以咧，呢個就係一個改變，呢個係一個成個香港管治大倒退嘅一個改變。係。你之所以以往大家對政治嗰種反感程度冇咁高啊，嚟嚟去講嚟講去都廿三條一鑊啫， 係啊， 係咪？因為佢啲官大部分佢唔會挑機啊嘛，而家係大又挑機，細又挑機，即係全部都係方死你冇，即係我哋節目冇話題講咁樣。 葉柳真係生不逢時， 係啊，葉柳而家就冇事噶啦， 挑機嗰個就俾人鬧到撲街。 因為而家今日葉柳先做呢個問責官員，咁佢真係 哇好掂添，我覺得唔得， 唔得， 葉柳都比下去。 係啊， 就算今日葉柳身處於陳凡啊呢扎咁嘅人裏邊， 都唔夠困， 你邊度有得困啫？係咪先？係咪？即係佢嗰種當日，佢之所以咁突出嘅原因就因為其他都係林瑞麟咁啊嘛，而家就唔係啊嘛，而家個個都要野外露出嗰陣時，佢剝光都冇用啦，係嘛？即係呢個就係即係一個結構問題嚟，我覺得，即係話共產黨呢種浮誇風、擦鞋風，即係四個自信啊，真係，就已經係吹咗嚟香港。而呢班人咧就揣摩上意咧就表演，但係因為咧佢哋嘅水平太低。即係表演出嚟咧，就係方腔走板。結果咧，北京交託任何嘅政治任務俾佢哋咧，佢哋一定係搞到咧民怨沸騰嘅。明明咧冇乜太大嘅反感都好咧，譬如國歌法咁，喺佢哋手上邊處理咧，一定會搞到沸騰嘅。 因為成班建制派即係嗰啲人咧，又喺度亂噏無謂。而家呢個梁愛詩又喺度講，就話會有追索力。 最好嘅追索力啊嘛，好簡單啫嘛。 即係話，如果你再係咁樣樣噓國歌咧，就唔排除會立法會有咁嘅權力。是在立法的過程當中呢、增加了追索力的。但這件事呢就跟七七七早排的講法是有衝突的，因為他說根據這個的普通法、 普通法裡面 刑事的法例是沒有追索力的。 不是，張大明講得挺清楚，人權法那裡都講到明說刑事的法例。 打你就寫了，上到法院就玩完了，除非你搞定馬道立的啫。但亦都是反映到一件事，什麼呢？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就不是香港建制派的大佬， 是啦，即是你講完都仲是，譬如梁愛詩，你七七七已經開了聲了，講了沒有、那個、沒有 沒權威可言，我告訴你，整個特區政府現在你看到的開局到現在七七七根本上就沒有一個政治的權威。你想想議會裡面那個議事規則修改，你看陳建波的嘴臉、 是 吧、 是啊、 跟著你看到律政司司長做的事根本上亦都係同佢所講開局艱難有好大關係嘅，其實袁國強有關係。 係一開局咪， 但係似乎袁國強係應該 under 你嘅噃。 係 咪？跟住到而家國歌法嗰扎咁嘅建制派出嚟喺度講埋曬呢啲挑動民情嘅嘢，喺度即係你唔興都想撩興你嘅嘢。 正路你咪喝停佢啊，應該好明顯就喝唔停啦。 係啊， 因為個個背後都有自己系統喺度啊嘛。 啊，梁美芬又講嘛，即係個個都喺度講，都係講唔係㗎。即係當阿七七講完之後咧，佢哋撲出嚟講又話唔係㗎，可以加追溯力㗎。有一個就話立法會可以有權，依、這個梁美芬就人大可以直接作指示。 係啊，所以我就話你點管啦？坦白講啊，你即係如果呢一屆人大換屆，據說就好似邝美云取代梁美芬添。梁美芬就肯定咧，就一定會發癲嘅，我覺得就會 秒鐘啊，不停不斷秒鐘， 不斷呢啲而家呢啲咁嘅不正常人類研究所啊，裏邊嘅 report 嘅 case 嚟嘅，其實 係 點解呢班咁嘅左佬左婆而家突然間個個發癲咧？因為人大選舉啊嘛， 大家表忠， 人大選舉要表忠啊，大佬連邝美云都入到閘嗰陣時候就好大鑊喎，對佢哋嚟講，係、嘛？一個即係我先頭以為佢淨係。喜意幫狗仔化妝嘅啫嘛，咪成日將嗰只狗剪到個波咁樣，然後亦見親佢都係抱住只狗噶嘛，其實係，即係我諗下點解同人大有關，我從來冇諗過邝美云可以做人大噶嘛，係，係嘛？當然人大都係狗啦， 但咁你咪揾到個關聯咯， 嗱咁應該係選佢嗰只狗啊嘛。就不應該是他嘛，其實 法例上不可以俾狗做嘛。 我懷疑嗰只狗是羊狗，所以不得咯。如果是唐狗就 OK 嘅，我覺得應該係。即係呢啲嘢咧，就係佢哋嘅政治邏輯嚟嘅。而家鬥咗亦都係咩咧？十九大之後，你見到上邊老細中意重口味，係咪？喂，大佬，你唔擺支蠟燭喺個頭嗰度走嚟走去點搞啊？真係老細中意皮鞭啊、長靴啊呢啲咁嘅嘢噶嘛。 所以呢啲咧，咪又吹到落去學校嗰度咯，大家都鬥表忠。 唔係，但係呢個嗱，琴日我真係睇到好興嘅呢個伊麗莎白救生會啊！ 伊麗莎白中學救生會， 大佬，伊麗莎白中學曾幾何時都係一間名校，亦都係官校嚟嘅，好似係咪？伊麗莎白中學係咪用得英女王？ 唔係絕對係名校， 用得英女王嘅名。如果我愛國嘅話，應該剷除埋伊麗莎白呢個字， 係喎， 係咪先？ 係喎， 大嘢咪講清楚， 就叫做呢、這個中國人民。香港特區附屬中學得唔得？係嘛？你用呢啲咁嘅港英嘅呢啲咁嘅伊麗莎白女王嚟做呢個咁嘅校名係嘛？跟住搞個咁嘅小五東莞交流團。坦白講，如果我係老豆啊，都唔 like 啦。東莞而家冇嘢玩，佢交流做咩啫？如果我係雷鼎明，我係興啊！真係去到空有申請個支付寶去到。頂你用唔到， 冇嘢噶咪， 冇嘢用得到。去林則徐紀念館就唔收錢嘅，想撳支付寶都唔得。 你無端端又講國語做咩？雞付寶。 係啊，咁你就搞呢個東莞交流團，據說就去呢個虎門炮台，就去呢個林則徐紀念館，就教呢個鴉片戰爭點樣益苦思甜。 唔係依個好明顯就係愛國教育嚟。 呢啲一定係愛國教育。承辦嘅咩咧？就係教聯會。即係蔡若蓮做副主席嗰檔嘢，即係話公帑，我成日都講啦，公產變私產就係咁啦。公帑撥落去承辦嘅咧就係教聯會，教聯會先代一嚿。好啦，呢間學校撲街在咩呢？就係話唔准唔去嗱，佢用盡方法其實係逼啲人咩呢？搞到你唔去咧就好 hostile。 嗱，我試下解釋一下咧，一般咧學校活動係點樣搞嘅？因為點解咧？小弟都叫做喺做過家教會啦咁樣。一般咧， 你識阿李思燕可能？ 我唔識佢喎。啊，雖然佢好似唔知， 佢好似係家教會出身嘅。 佢係家教聯會，我就係學校。 哦。 啊，我冇咁大，我係細嘅。 好似啊，狄志遠啊嗰啲都係聯 會。係啊，聯會嗰啲。嗰啲咁啊，我入唔到嘅聯會。 上位啊嗰啲。 聯會人。嗱，一般咧學校嗰個嘅活動，無論係由學校搞嘅或者家教會搞嘅咧，都係會出通告嘅。通告裡面咧就會咧，你參加唔參加咧就只係是同埋即係否或者參加或者不參加咁樣嘅。今次咧呢、這個伊麗莎白中學救生會嗱，話明講明聲，佢叫伊麗莎白救生會。啊！伊麗莎白中學救生會小學分校就唔係伊麗莎白中學嚇。咁啊，呢一個學校咧，佢咧就要求咩咧？要求啲家長如果唔參加，就要寫個書面説明解釋原因。 係 嗱，呢個咧我就覺得咧，呢個做法咧，其實好明顯嘅目的係咩咧？係要增加嗰個嘅門檻啊！即係你嘅 等你一拒絕，你要 你拒絕你就要解 釋嗰樣係啦。 嗱，依一樣嘢我反而我喺睇依單新聞裏面，我係最大嘅即係即係嘅反應就是，喂，我點解要解釋啫？我唔使解釋嘛，我唔參加咪唔參加咯，使乜解釋原因啊？跟住佢就話嗱，依、這個如果話冇回鄉證唔係一個原因，喂，點解冇回鄉證唔係一個原因咧？ 嗱，依個又好奇怪啦。 佢話你應該事先申請咗，如果你知道冇嘅話， 同埋如果係咧，你就早啲去申請翻啦咁樣。 係啊，所以就冇回鄉證就唔係一個原因。 係啦， 但我唔我唔中意申請回鄉證，同埋我唔會入大陸。呢啲都係一個合 唔係同埋好簡單就係話，我係唔想去得唔得？ 我係唔想去，係啊。 你理得我咩理由啫？我係唔想個細路去啊！我覺得東莞治安唔好，我覺得中管好多夜總會。我不想去學壞， 我覺得東莞冇嘢玩啦。 而且我係 或者覺得東莞冇嘢玩啦，因為老豆話俾個仔聽唔好去啊，咁啊老豆都唔去啦，而家 嘥錢嘅。 係啊， 下次填呢啲原因落去啊。 點解唔得啫？ 其實 喂，學校旅行都冇話一定要，我最多咪翻學校採貨啫，係冇。 其實歸根究底就係我係唔使解釋嘅。係 啊，我係有權。 使乜唔？我使乜要解釋俾你聽？ 任何學校嘅活動，家長都有權係叫個仔女唔參加。 係啊， 係嘛？我有呼吸道的問題，我不喜歡回去高污染的地區，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行？為什麼要解釋？ 我怕小朋友吃了一些，即是 我吃了地溝油， 那怎 麼辦？ 這些全部都是合理的原因，我的意思就是說，就算我不解釋也好，我都有權，我有權不想去，我就說不想，我不想去，不解釋。 但是現在你看到上次直播李飛為什麼這個楊潤雄的仆街會叫學校寫回條呢？他就是要所有的事情令到你一不參加你就要解話，然後變成 odd man，然後跟著就 label 你，這個是我覺得最恐怖的，是將共產黨那種的模式搬來香港，不單止放在政府裡面，我覺得仆街再放在學校裡面。喂大佬，教協你真是盲的嗎？真是這些事情大佬日日發生著，我不相信這個伊麗莎白救生會小學是只有一間，在處理這些東莞交流團，你想想教聯會承辦得怎會只是做一間啊？ 當然不會。 喂大佬，個大生意來的，我相信現在的傳媒應該一早走去調查一下啦，究竟承辦這些交流團的是什麼機構，根據它的成本是多少錢，中間落了多少袋，是政府將個公帑給了教聯會呢？而個教聯會的副主席就是教育局的副局長。 錢啦，下的錢啦，即是前副主席啦， 副主席 啊，前副主席 就是現在的副局長。這個不是利益輸送，这个不是利益输送，什么才是利益输送啊？是吗？如果曾蔭權是要这样，是要告两次的，告到要坐监为止的，梁敬国那些是没问题的，蔡若蓮这些是没问题的，这些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他的系统里面的， 企啱队咯， 企啱队。然后跟着这个校长是扑街来的，我觉得。是吗？你用这么 hostile 的方式去逼那些小孩子参加。如果你去过那个林则徐纪念馆，你就知道其实改了几镬的，上去大家上去 Wikipedia 查一下啦，那個鴉片戰爭紀念館是搬嚟搬去的，係曾幾何時是1989年才正式紀念鴉片戰爭嘅咋？你不要以為咩自古以嚟係屈辱啊！共產黨是1989年六四之後啊，才紀念鴉片戰爭嘅咋？ 都唔係一八幾幾嗰啲， 梗係唔係啦？ 所以你睇到而家咧，佢所謂中史科，佢著力係做咩？包括埋呢啲咁嘅活動咧，係著力要加強國耻感， 屈辱。 屈辱感 啊！ 然后跟住话俾你听，所谓嘅历史系咩啊？所谓嘅 同香 港系啦，就系说耻咯。 而家就感到自豪 啊！ 跟住就跟住共产党就伟大民族复兴 系咯。 共产党 其实就系习近平嗰条线嚟噶嘛。 如果系咁，我系老豆嘅话，唔去东莞玩，去澳门搵乌克兰妹，咁咪说耻咯，最直接添，系嘛？即系呢啲就系你见到嗰种幼稚病啊！你估香港我哋想唔想我哋下一代系变成一种咁样嘅？即係 一種説詞嘅動物啊！真係 狂熱民族主義嘅犧牲品。所有嘅問題都從咁樣角度，你點走向世界啊？你見到鬼佬唔講國語或者唔講廣東話，你就鬧人歧視你啊？係嘛？然後跟住鬼妹唔同你去街，又種族歧視啊？係嘛？跟住你就所有嘢最好就係翻祖國。芝加哥大學唔去翻清華大學啊？唔通？如果你想你個細路下一代，是用呢啲咁嘅理由嚟同你困嘅話，你就鼓勵佢去參加呢啲咁嘅洗腦班。我話俾你聽，你啲家長一定後悔將來，一定後悔。 嗱，其實咧，我覺得我睇佢呢一個咁嘅通告咧，我覺得佢已經個校長咧懷疑到咧，其實會有人有家長會點做咧？就 報咗名唔 去，報咗名唔去。 係啊。 於是咧，佢咧就加咗一啲條款，就係話如果你唔去咧。就要俾翻二三百個資助費出嚟。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啊，今次咧呢個活動咧，教育局咧就有資助嘅，就238蚊。咁但係如果你報咗名你唔去咧，你就要賠238蚊出嚟。嗱，我覺得 點解會有咁嘅條款呢？其中一樣嘢佢就會諗到，喂，我唔想書面說明我唔去啊，咁啊不如到時 解釋 啦， 報名先， 報名先， 臨尾就封埋你啊，封埋你，其實是一個罰款嚟嘅。嗱，我想解一下個邏輯，個邏輯係唔通嘅。教育局就撥咗一嚿錢落嚟，呢嚿錢就俾咗教聯會去承辦，我估每一個人頭238蚊，咁啊教聯會就接咗嚟做。好啦，我當佢中間我唔理佢賺幾多啦。咁你係咪根據人頭去計嘅？咁即係話而家哦，一早預訂咗，即係好似去飲咁啦，擺酒咁啦。我訂咗12圍嘅話咧，就算坐，喂，我最後尾開幾多圍啊？嗰啲兄弟其中嘅工作就係逼嗰啲朋友坐埋一齊，然後坐到咧就唔好開足12圍啊嘛，每圍坐滿12個啊嘛。咁樣嘅話咧，開11圍、10圍都得啦。係。even 酒店啊，你訂咗酒席，你都可以臨時去 cut 噶嘛？ 係 點解唔 cut 得嘅咧？而家，如果你唔去，你咪唔好計佢咯。 嗯，去咯，但係佢又要你嘔錢喎。 嘔翻出， 佢要變成一個變成一個懲罰咯。我覺得 懲罰啦。 喂，大佬，我咪仲慘過黑社會，黑社會都要封一封利是，都係36.6啫。 啊， 即係你而家係要238喎，其實係。 咁好意頭 喎！其實一般嚟講咧，唔需要一個條款，因為點解咧？相對真係梗係會有人咧報咗名之後唔去，一定會有嘅。但係咧，我即係有真係有病啊嘛！有人 喂，如果我真係有病，但係佢加個條款要罰人啫，我覺得 係啊，嗰個係好少數目嚟嘅啫嘛，即係可能一個起兩個字，但係我覺得佢加呢個條款就係已經意會到呢個人數係唔會少，即係報咗之後唔去啊，個人數係唔會少。 又係國旗法一 Q 樣咯，當你搞到如臨大敵。將呢個咁嘅 要加好多啲咁嘅係啦， 加好多呢啲咁嘅咁 hostile 嘅嘢喺度，你就令到啲家長好興，係咪？明明冇嘢嘅，係咪？你當正常？喂，過咗幾年都搞緊㗎啦，呢啲咁嘅洗腦活動。 咁你唔係睇咁 hostile 做乜用我解釋啫？嗱，呢樣嘢就已經係好反感嘅一樣嘢。喂，你成日喂我，譬如佢啦，我心諗就係我唔去邊度都唔使同我老婆解釋啦，同你解釋 係咯。个老公翻去东莞唔使同老婆解释，唔去东莞都唔使同佢解释啊，系嘛？ 而家仲要呕钱添， 系咯？唔通唔去东莞话俾老婆听？系东莞啲夜总会执晒啦，所以我唔去啊。所以我就话呢个咧，你见到就系一步